发现阿难当知妙性圆明离之名相啊，本无所有，世界众生。呢一段经文咧，就系显示呢个性具心得。我哋众生本嚟具足呢个真义自性嘅理体啊，系冇办法用语言去形容出嚟嘅，啊，亦冇办法用我哋俗人嘅烹言心去分别可以知得到的。所以呢就说离之名相，话给阿难听，你应该知道我们众生本来具足圆明觉照的真义自性呢，是离一切名相，本来没有一切形相可得的，亦没有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和众生。离之名相的体呢，因为非空非有，亦空亦有，相照相遮，叫做妙性，即是二类状，离即离非，是即非即，同埋呢，即是说我们这个真义自性这个妙性啊，就是二类状，所谓离即非即，所以叫做妙咯，亦即是这个空不空，空不空而内状呢，亦即是经题中所讲的大智，属于法生德。这个妙性呢，虽然是离即非即，是即非即，是即非即是相照空有，离即非即是相遮空有。哦，这里很妙，是吧？相遮呢就空而内状，相照呢就不空而内状，所以叫这个呢就是空不空而内状，属于法身德。这个妙性啊，无德不盖，无用不彰呢，是能够时狂心世，横遍十方，概括一切性凡，凡夫亦有这个二内状性啊，圣人亦有这个二内状性，所以叫做言咯，啊，那就是二内状不空的意思，即是经题中所讲的顶字，是属于解脱得。这个妙真二性啊，是清净直灭，但是它能够令明觉照，是属于明。啊，现在这里是解释这几个字，解释妙性而明。妙就是妙性呢，就是法生德，是空不空而内状。妙言呢，就是这个是不空而内状，因为言嘛，无德不盖，就是不空而内状，是解脱德，是题中的顶字。因为明呢，就是无令明朗照，是空而内状，是题中的法字，是波耶德。因为这个性现盖心德，即是佛所证的三生，因此六祖大师说清净法身以知性也，圆满报身以知智也，千百亿法身以知行也。以知性是指乜嘢呢？就是呢度所讲的妙性，系所讲呢个妙性吓。以知智是乜嘢呢？就是呢度所讲的妙明。以知行是乜嘢？就呢度所讲的妙言。所以法话这个妙性呢，是言明，离之名相，本来没什么，没有我们现在这个世界，也没有现在我们所有十法界的众生。那众生呢，是本来是具足这个三德备众的，同法一样一样，是清净本然无明无相的，所谓生而计内无自生佛之假名，平等性中无自他之形相，所以法话离之名相本无所有，世界众生。这段经文是法话本来是没有东西的，为什么现在又有这么多东西发生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众生迷真起妄， 众生本来具足的性个性咧，不但冇凡夫圣人同居土，亦冇二乘圣人的方便有二土，亦冇菩萨的十部庄严土，啊，亦都冇佛的上直光土。因为法界跟上直光土是对其他三土而讲的，既然没有九法界众生的三土，四土为时一心，十法界同时一乘，所以什么都没有。既然什么都没有，为什么现在又有这么多十法界众生染净之法呢？根治法说因妄而立争，所以说因妄有生，因生有灭，生灭明妄，灭妄明争，是称如来无上菩萨及大涅槃而整依号。本来乜嘢都冇嘅，呢个如来藏性，空不空，空不空，离一切名相嘅。但而家点解又有十法界众生可得呢？咁就因为众生迷失呢个真性，迷真起妄，所以咧为咗消灭众生嘅妄咧，就要立一个真嘅名啦。咁显示呢个修因之中嘅心得，因为呢个妙性不变啊，所以有随缘呢个作用，所以有众生有佛嘅名相可得。而家话因妄有生，即系因最初一念无明妄动而有呢个三世六祖。最初我哋讲俾你听，无明不觉生三世，境界为现长落粗，记得吗？记得吓，咁而家就用得着啦。我而家讲三世落粗，因妄而有，你就明白啦。哦，咁因为有三世落粗，所以就有有情嘅世间咯，亦有无情嘅世界咯。哦，因我呢个妄有生啊，生则非生；因妄有灭咧，灭则非灭。见有生灭咧，都系开妄嘅，唔系真实嘅。等于乜嘢？等于艺眼见空花。所以话生灭明妄，哦，生嘅见到生，见咗灭，都系妄想。啊，呢度咧系讲随缘呢个二来众性，能够随呢个众生嘅染缘，就成立呢个众生世界假名假相。本来是没有的，但是随这个染然而有。灭妄明真，啊，生灭就明妄，有生有灭就叫做妄想，是众生等于妄，这个艺眼见空花。而如果灭了这个妄想就叫做真了。本来呢真呢是没有两件事的，啊，这个手这样又是手，这样又是手，众生迷了呢，反过来颠倒，又是这个手，发觉误了呢，反过来正呢，又是这个手，即是真又是他，妄又是他，没有两样东西，迷就是妄，觉悟就是真，同一个性，真妄是同一个性，所以真妄没有两个体性，只因为众生迷了生心，起生灭的相，见有生灭，所以叫做妄想。若果要起修行，若果我们能够修行灭除这个妄想，就假名叫做真，其实无妄可灭，亦无真可得。妄本来空，真本来是直，为是一心。若果见有妄可除，有真可得呢，就必须要生灭，灭了之后，然后叫做真。这个真呢，是对待的真，对灭妄而讲真，不是真真，不是前面所讲见见之事，见非是见，是吗？我们有能见这个见，见于所见这个见，能所对待都是假的，都不是真的，只对待这个才是真。所以这里呢，说见有妄可除，见有真可得，这个都是妄。妄知道妄本空，真本直，为是一心，不见有妄可除，亦不见有真可得，这个叫做真真，是绝对待的真。如果有对待不是真真，绝对待而是真真。那我们 事清而来，无上菩提及大涅槃而展依号，即是我们明白了离命至上，明白了为时一生，这个时候呢就是佛的菩提，就是佛所证的涅槃。菩提涅槃是两个展依号展过来，由这个网展过来是真，根本就不是说另外一种法可得，都是同用这个真心，一切是为心。事清而来，无上菩提及大涅槃而展依号，是显示这个二来众生随这个正言呢就立这个二来菩提涅槃的名相。二来是能修正的人，菩提涅槃是所证的法，法生二来是真性菩提，所以性证涅槃；报生二来是实智菩提，所以这个现证涅槃；应生而来就是方便智菩提，所以方便证涅槃。大家明白了这段经文的意思吗？即是法话我们一切呢这个真义自性呢根本就无众生世界，离命至上，没有东西可得，但是因为它有随缘的作用，随众生九法界众生的染缘呢就有九法界三土可得，随法界的正缘呢就有法界涅槃菩提可得，这些都是假名假相，为时一心。这段经文的意思是这样，法的意思是这个妙性现命离之命相根本就不需要修正，没有众生世界修什么啫，正什么啫，但是因为我们众生迷嘛，见有烦恼见有生死等于艺眼见空花，法觉悟呢就等于正眼见开空，空本无花，即是等于本来没有烦恼，为是菩提，亦无生死，为是涅槃，但是众生迷了见有生死涅槃，所以就要假修正，要假借这个修行然后证分这个真。所以呢建立种种的位置，建立有五十五位真菩提路给我们去修。现在我们修的时候呢就可以剪这个烦恼成菩提，剪生死成涅槃，所以烦恼菩提生死涅槃就是剪过来的信号，这个是一个信号来的，是一个名称来的，根本没有一个实际的东西可得，这个真心无形无相的，你不过迷了真心就是烦恼，明白了个真心就是菩提涅槃。这个显示现在你想修啊，怎样修法啊？那阿难以今欲修真心摩地直危而来大涅槃者，先当识此众生世界而颠倒因，颠倒不生施执而来啊，真心摩地妙性现本无众生以法的分别，边度要使去修去证呢？但是因为这个妙性有随缘的作用啊，妄有生灭，依这个生灭的妄呢就立这个涅槃的真，因为有真有妄呢就要有立这个位次，立这个位次去证修呢，然后可以返妄归真。这个真三摩地呢就是守灵严妄大定，如果我们想修这个守灵严妄大定，首先要开言解，明白了这个二来藏空不空空不空的性，称这个性去修，修呢能够契合这个性，达到性修不二呢就是真修。由修至正，从因至果，依其中更经历有五十五位真菩提路，叫做直涯。如果你行行下就行了去分叉路口进入去歧途，那就不是直涯， 如果你能够由十信至十地，十至十行十回向十地，一直信至上咧，呢、这个叫做直涯。我哋想直涯咧，在未修行之前咧，首先要明白众生世界两种颠倒所起嘅因。众生是属于正部，世界是属于依部。众生通于九界，大家知道九界是乜嘢啦？六道、声闻、缘觉、菩萨，通于九界。世界通于三土：凡圣同居土、方便有余土、十部庄严土。咁我哋明白咗呢个世界三土同埋九界众生，所以有呢个虚妄发生嘅颠倒因咧。就能够令到我哋颠倒不生，颠倒不生呢个时候咧，就系、是、真三摩地。我哋点样达到可以达到颠倒不生呢？就要去明白颠倒嘅因喺边度。呢、这个颠倒因系乜嘢啊？边个知道？颠倒因系咩啊？无始以来一念不觉妄动的无明业相，因为有无明业相，就有能见之我，有所见的世界，所以成立这个世出世间的众生。所以呢，这个无明业相就是世界众生两种颠倒的因。因为我们执取这个由这个颠倒因呢，由这个无明业相起这个能见分、所见分，继续呢就自相咯，相作相咯，执取相、界名自相咯，咁就成咗六道众生咯。所以世出世间颠倒嘅因呢，都系无始无明妄动嘅。咁我哋若果想啊，知道这个无明无始无明为什么妄动，有人真的这样问过我，我们为什么无明妄动，我叫他去看看自己坐在那里看看公身，为什么突然间起妄想，你去看你就明白了。若果我们想展妄反妄归真，就要明白这个大开眼界，明白这个真心本来无所有，为什么而有啊？众生迷，迷什么？无明业相，一念妄动。一念妄动呢，就有这些界名自相，相取相作执取相，界名自相就成六道众生的颠倒世界因。因此世出世间颠倒因都是无始无明妄动。若果我们想知道无始无明为什么而妄动，就观自心，去看看自己的心，一念观心，一念颠倒不生。若果念念观心呢，就念念颠倒不生，不生就不灭，不生不灭就是究竟坚固，就是守灵阎王大定。到这个时候呢，颠倒不生就是二来真心摩地，真心摩地就是守灵阎王大定。哦，这个呢就显顿修顿证，顿离妄，顿离妄念即而而法。因此古人话顿观起灭次，这个是真义。哦，大乘三地共经亦讲，若能观心体性空啊，或障不生，便解脱。或障就是颠倒。若果一念观心呢，我哋一念就颠倒不生，念念观心呢、这个呢就是二来的三摩地。若果我哋进入这个佛的守灵阎王大的大定的三摩地之后啊，能够破三界的无明呢，就是相似三摩地。断九界的无明呢，就究竟二来的三摩地。这个最圆 最近的法门是不假方方便就得到大解脱，这个就是前面经文所说穷心顿歇，歇即菩提。因此我们知道啊，是这个颠倒因，明白这个颠倒因对于我们修行几咁重要啊。所以佛进一步呢就是讲出众生颠倒的因。所以经文说阿难啊，云何名为众生颠倒？阿难，由性明心，性明言故，因明法性，性妄见生，从不境无，成教境有。这里就讲出众生的颠倒因，好像教宗啊。咁嗱，今晚讲的经呢，你说它深呢又不是深，你说它浅呢都不是浅，就是说前面呢讲了这个修这个圆通的法门呢，首先呢就要持戒，然后持咒，消除业障之后呢就入这个正修，正修的时候呢能修的就是修就是三渐次，所经的就是五十五位真菩提路。你想一直入这个真菩提路呢，你就要明白本来就没有菩提，没有众生可得，为什么现在有这个众生世界和佛果菩提呢？就因为众生迷失了这个真性，所以幻生这个虚妄有生，虚妄有灭，有这个九法界众生，甚至有这个生法的分别。如果你想修呢，你明白了这个颠倒因之后呢，再进一步去修呢，就可以得到什么？一直入这个根治这五十五位真菩提路，入这个佛果菩提。如果你不明白这个颠倒因呢，而有执着去修呢，就会招魔，招魔就会堕落啦。所以以下呢这三件问呢，就是讲修行所经历的五十五位真菩提路之后呢，就讲出这个五十重音魔，讲完五十重音魔之后呢，就讲完了，好快脆。 OK